高兴今天在这边跟许多的朋友一起敬拜神。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渴慕神与生命转化。有一首诗歌哈，说到说我心中饥渴的爱慕耶稣，我心中饥渴的爱慕着他，虽然我知道他常在我身旁，但是我仍渴望见着他的面。这首诗歌还有今天早上也唱一首诗歌，说我心切切渴慕你。那我们所唱诗歌呢，和诗篇今天所读的诗篇42篇到43篇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渴慕。我们知道饥渴或渴慕渴望，那都是非常强的欲望。但是世上有两种渴，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心灵的。这两种渴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我们今天呢会特别来强调那个心灵的渴，因为圣经上说人有种情况是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有种渴是非常的渴，他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上帝，他就非常渴。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渴慕神，我们会来按照诗篇43篇他讲到的42篇43篇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心首先说我们会深深渴慕，像鹿渴慕溪水。当鹿在寻找水，它在缺水的时候呢，它会喉咙干燥，然后它舌头会贴于上膛，它会一直要想找，一直寻找水，因为它知道水是它生命的力量，如果没有水，它很快的它就会干渴到死亡，所以它急切的寻找。世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就像鹿在寻找溪水，他的心就是这样寻找神。诗篇42篇2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的渴慕随着时间越长，他的渴慕就越来越深。他说他渴望朝见神，那朝见神呢，原来的文字就是他渴望来到显现神，在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显现在神面前。所以讲到神朝见神，就朝见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哈，我们就想到说到底这个脸面呢，它有什么含义？通常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脸，好像就看到这个人的这个人，所以脸可以代表个体。那另外呢，脸也可以代表一个人的态度，所以说这个人脸色很好，这个人脸色不太好，那就是代表他的态度。脸也会引发感情，常常看到一个人脸会有蛮强的一个感情会引发出来。有首唐诗是崔护写的，他说题系所见处，就讲到说他有一天去一个地方。那地方他来到那个门前，他敲门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子出来应门。这个女子的脸庞啊红润，和那当时候盛开的桃花互相辉映，这非常美的景象。他隔年呢还想在同一天去看看那个女子，结果呢敲门，就来应门的不是那个女子，那个女子也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就很惆怅，写一首诗。他说：“去年今日启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就是来应门的女子的脸和桃花互相辉映着。人面紫荆何处去？现在不知道那个女子去哪里了。桃花依旧笑春风，在春风中间，桃花颤动着，好像在那边飞舞，在那边欢笑，是桃花欢笑，但是人在哪里呢？找不到。所以 我们知道那个人的脸面可以引起强烈的一个情绪，那这个神的脸面呢，就是圣徒的渴望，因为圣徒渴望能够见到上帝的脸，这是一个我们在地上的盼望，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对象，就是神。那诗人说呢，他渴望在地中见到神的面，他如果睡醒了能够看到神的形象，他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在如果能够在睡醒都看到神的形象，那是多美好一件事情。就睡醒了，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好像我们一定会睡然后会醒过来，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渴望。但是也可以代表是说，我们睡代表安睡，就是安息，就是离开世界，然后但是离开世界一醒，就是离开世界之后进到永恒的国度，看到就是第一眼看到就是上帝的脸，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好，就是圣徒的渴望，渴望能够看到神的面。另外呢，圣经中间讲到神的脸非常宝贵，能够带来福气。这段圣经是亚伦家的祭司为以色列的祝福的话，他说：“愿耶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华使他的脸光照，赐恩给你；愿耶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用脸光照，向你扬脸，都代表上帝的脸非常宝贵，带来的福气。我们刚刚讲到，他诗人有个深深的渴慕，渴慕见到神的脸、神的面。那另外，我们要谈到环境的试炼。刚刚讲到诗篇42篇、43篇呢，他们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因为它有非常重复的主题，然后它的文字看起来好像是一起的，所以常常读42篇、43篇一起来看。那看到我们在读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环境的试，他们碰到很大的环境的试炼。渴慕会因为环境的试炼会加深的。我们这边讲到那环境的试炼，用这个字眼试炼，代表它是会考验，因为试炼是考验的，有考验的味道，考验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呢，试炼其实可以增加价值，透过试炼，那个东西通过了试炼之后，它的价值会增加。和试探是不太一样，通常讲一个人要试探另外一个人，他代表他不怀好心。那有时候呢，仇敌，诗人碰到很多仇敌，他们的攻击好像是试探，但是上帝呢，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使这些试探呢转变成上帝的一个试炼，好像一个很高的温度，把一块金属把它淬炼得更纯、更纯净。但是的确，这个人间的试探是很痛苦的，它包括了人的质疑。诗篇42篇3节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好，这个如果别人不断的质疑这样的事情，的确很难啊，很痛苦。因为在那么不好的环境中间，那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哦，那个人的质疑是非常让他非常心痛的。碰到这个试炼，也是碰到了仇敌的欺压。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仇敌欺压的很厉害，就43篇的2节也是类似的话。不但是仇敌会质问你的神在哪里，他还会欺压欺负这个诗人。而且呢，诗人说他们辱骂我，辱骂神。我的仇敌辱骂我，好像不住，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这个仇敌辱骂好像大铁锤一样，是可以打碎他的骨头，他的骨头好像被打碎了，就好像没有力气，很疼痛，然后抬不起头来，这就是仇敌辱骂的厉害。然后呢，最后他还被迫离开神的圣所。以色列他们是有一个圣所，在那方可以敬拜神，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讲到他们离开了圣所，所以是被掳了，离开圣所。他们被俘虏离开圣所，他就问一句话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说：“诗三篇第三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上帝的圣山居所是他过去美好的回忆，是他敬拜神的地方。但是现在好像被迫要离开，一种与心爱的人分离是非常大的痛苦，可能是人间最大的痛苦，就是与心爱的人分离。所以《江烟别赋》上面写说：“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离别是非常痛苦的。那诗人呢，被迫要跟上帝好像离别他的圣所。他的反应呢，就是倾心吐意的求，包括求救、求问、呼求，还有倾心吐意。首先说要求救，诗三篇一节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无义的人。”求你救我，就是一个他的祷告，求救。那我们有时候要学一句祷告词：“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这是最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救我。那但是呢，简单也是最有效的祷告，因为我们那时候最需要就是主耶稣救我。我的母亲在前阵子离开世界，然后呢，她离开世界之前，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她身体是非常的不舒服、疼痛啊。那我们在她也不太会做很长的祷告，所以我就跟她分享最简单的祷告，就是主耶稣救我，主耶稣帮助我，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跟主这样祷告，常常他这样祷告祷告，他就可以睡着了。我们求神帮助啊，能够在上帝面前就向上帝呼求求救。然后呢，求问，我要对我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他在问问号，对，答案说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是要问为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碰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去问为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常常得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常常鼓励碰到困境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要问我当怎么办，我当怎么办。保罗他原来叫扫罗，他叫扫罗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看见天上突然有大光显现，那大光比天上的阳光还要亮，照他眼睛就突然他就失明的掉在地上，从马坠落在这个地上，而且他不知道这是谁 是什么向他显现这么大的一个光照在他身上。他就问上帝，问那个光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二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常常我们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很难得到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不过诗人还是问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有太多的问号，他要问为什么。其实也。我是教学情绪管理，教导情绪管理。那我们就问说，是不是可以问为什么？ 发现的确是可以问为什么，不过那就是情绪管的高级版，初级版不要问为什么，因为问为什么是走这个钻牛角尖钻不出来的。但是到你心里面很有力量了，已经开始可以平静去探讨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可以问为什么，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件苦难发生了，为什么它会对我带来，它要教我什么样人生的意义功课，可以问的。但是呢，就是到你心里很有力量的时候去问会比较好。诗人他求问神啊，他求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和神明建立关系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所以诗篇27篇第4节他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求问神是他的一个心愿，他有两个心愿，第一个就是瞻仰神的荣美，第二个就是求问神。因为在求问中间一问一答，我们会觉得好像跟神可以建立美好的关系。第三个就是呼求，他其实在诗篇中间他有很多的祈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祈求就是我们从他在祷告中间很重要一个部分。诗人用这个祈使句开始求你啊，他有很多的事情要求神。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啊，腓立比书4:6-7是我很喜欢的经文。他是这样讲，他说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我特别感受到这节经文的？在我写论文的时候，我写论文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在国外写作论文期间呢，碰到了一个叫纽奥良城市，那是我读书的地方。结果有飓风来，就是美国也是有飓风，对不对？来那是很大的5级飓风，就最大的等级的飓风来，然后把那最后我们那就要被迫离开那个城市。后来那城市竟然堤防抵不住那个水的冲击，就溃堤，整个城市淹在水里面。当然我们那时候已经先出门了，就离开那个撤离那个城市。这个影响到我的写作的整个计划。后来呢，我就也在美国待了一年，回台湾。回台湾之后一面工作一面写作，时常就觉得力不从心。所以写作交论文就一再延期，那个也是很痛苦的经验。那有一次又快要到交论文的时候，又还没有完成，所以那时候内心非常的焦虑，焦虑到的地步就是晚上睡觉都会觉得睡眠不安稳，睡眠不安稳就是一个信号，告诉我说你的内心的忧虑很深。那我就想个方法，我不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信义国中，就去那边操场，就在那边就走路跑步。其实我一面走路一面跑步的时候，我就用这个腓立比书4:6-7来帮助我。他说应当亦无挂虑，我就把我的挂虑啊通通的丢下来，就是有时候就会思虑中间又回到那个挂虑状态，我就说好，不要挂虑，因为心想说应当亦无挂虑，把它放下来，放下来它又回来，再放下来，意识到说不要挂虑，就是脑中就是不去挂虑这个事情。然后呢，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我就说了祷告，祷告就跟神交通，祈求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呼求，提出你特别需要的一个恳求出来，向上帝说你需要什么。然后感谢，把你的事情 呼求完之后呢，就感谢神，相信神听你的呼求，啊，如此呢，就这样，把你需要的告诉神，把我们所一切需要的告诉神，我就这样子，一面走路一面跑步，后来就真的是就这样子的交托出去了。然后呢，他说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上帝会赐给我们出了意外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时候我跟上帝祷告，也就是说，上帝，若是你啊应许你怜悯我，我就可以完成；若是可以得到延期，那么就是如果没法完成，也是上帝，我就是知道这是你的意思，我就顺服。不过是这样子，经验过这种经验，就是在上帝面前呼求，也就得到上帝的帮助。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上帝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也给我的平安，感谢神。”我们来看看诗篇中间的对于呼求经验的分享。他说：“诗篇119篇147节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他对上帝的言语非常的渴慕，而且他对上帝的呼求，他天还没有亮就呼求。他另外一节是，我趁夜静未换就张开眼睛思想的话语，因为他是日日夜夜在那个上帝面前的，都喜欢上帝的话语。那他讲到他祷告是日日夜夜的祷告。另外呢，诗篇138篇第3节，他说我呼求的日子，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力量，使我心里有能力。这就是上帝指明的经验，我们互相勉励，到上帝面前来呼求他。另外，诗人讲到他倾心吐意，在求救、求问、呼求中间，他倾心吐意。42篇第4节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圣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极其悲伤。”他说他的心在上帝面前忧闷。当然还他说他有上帝是他的喜乐，上帝他因仇敌的欺压常常哀痛，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他把他所有的那种情绪都沉迷在上帝面前倾倒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忧伤、忧闷、强烈的情绪深层的压力、苦水、心事都需要去在上帝面前把它倾倒出来。那就面对情绪之后，才能够处理情绪，才能够放下来，才能够转化它。所以我们需要倾心吐意。圣经上也鼓励我们这样做。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但愿我们常常就是把你的一切心情一切的情绪都带到上帝面前，你的心思意念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来倾心吐意。他不但是渴慕遭到环境的压迫，他渴慕加深，他倾心吐意的求，他认定，在他生命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认定，就是上帝是我的神。说你是因为你是我的神，上帝是我的神。那其实这一中间常常有这样子的语言，说上帝是我的神，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神。固然是众人的神，但是呢，在你的生命中间，他和你的关系是要成为你个人的神，他要和你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神是我，也是我的神，就是我们个人化很重要。那另外呢，神也是永生神。摩西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上帝是永远的神。那 希伯来书也说，基督耶稣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他在永恒中间都掌权啊，我们的上帝不只是活在一个时段就消失不见了，上帝是永恒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神，是我们生命的神，也是赐我们力量的神，也是我们最喜乐的神。所以神跟我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谈到最喜乐的神啊，有一个人说，这是叫约翰派伯，他说我们以神为我们最深的满足的时候，上帝就得到最大的喜乐。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深深的觉得上帝满足我，那上帝呢就得到最大的荣耀，因为你觉得他是你的满足，是你的喜乐，那上帝呢是不是觉得最光荣？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其实不是一个人，是看到应该是一对妇女，这女孩呢跟她爸爸一起走啊，那我看到她一面走着，她一面呢脸上带着幸福满足的笑容，我就觉得啊，这个他做爸爸的一定很高兴。为什么？看他女儿这么满足，这么高兴，跟他在能够跟爸爸走在一起，是这么满足，这么高兴，这爸爸一定很光荣，对不对？我们要常常想到啊，上帝是我们最喜乐的神啊，上帝一定觉得非常光荣。再来就是敬拜，我们要朝见献祭。诗篇的那个作者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是敬拜献祭啊，是诗人他的内心非常重要的心愿。当然我们知道在那时候呢，他可能已经没办法走到上帝的祭坛，他在流浪在外，但是呢我们可以想到他的心愿是不断在内心中间重复这个重逢的这个光景，就是他要走到什么祭坛。而我们现在在新约的基督徒呢，更知道主耶稣说的，他说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不是也不见得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现在在哪里拜他，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因为上帝喜欢我们这样拜他。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用心灵诚实来朝见神，在他面前敬拜，我们纪念思想他。诗篇42:6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在这样的文字中间，你看到他纪念神，你看到他看到瀑布在发声，他就想到是你的瀑布，你的看到波浪就是你的波浪，他把一切事情呢都有一个关联，跟上帝焦点，上帝成为一切事情他的焦点，他都常常思想到一切中间的都有上帝。这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想到的，说我们跟上帝关系天天都去纪念思想他，一切事上面都纪念思想他。而且他说我要祷告歌颂上帝，他说白昼夜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上帝是我们的生命力量，是一切的啊！那他，我们现在要歌颂他啊，祷告他，这是诗人他的心愿。这边也是讲他的高歌啊。那有句话很好，他说：“鸟儿为什么歌唱啊？鸟儿不是因为有答案他歌唱，是因为他有一首歌，所以他歌唱。”鸟是因为有一首歌，所以他歌唱。我们有没有内心中上帝有没有赐我们诗歌，让我们可以歌唱？ 诗人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在那边我们真的说是敬拜侍奉。敬拜侍奉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怎么知道它重要性呢？可以看到圣经中间怎么去强调它。在旧约呢，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要在那埃及受，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摩西去见法老王，说我要带领以色列到旷野去敬拜神，侍奉神。那法老不准了，所以他们摩西和法老之间的他们的真的是什么？他们真的就是他们所真的斗争的就是他要神的百姓去敬拜侍奉神，法老王不准。好，所以敬拜侍奉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旧约中你可以看出来。新约呢，主耶稣碰到魔鬼试探他，他对魔鬼说什么话？魔鬼说：“你拜我的话，就可以，我就把天下的万国荣华都赏赐给你。”但是他对魔鬼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对上帝来讲，对我们内心归属给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主耶稣他知道说，他最重要的就是当拜主你的神，要单单的要侍奉他。所以，那敬拜侍奉常常在圣经中间是互通的。所以我们想要说，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上帝的面前手中，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敬拜侍奉他。另外呢，我们要仰望称赞。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是忧忧闷又烦躁。他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这个圣经中间这段圣经啊，我刚就打出来了，在这个诗篇42篇、43篇中间反复强调，就是他要有一件事情，就是仰望称赞神，整个心呢就要转向来仰望称赞神。仰望称赞呢，还有其他经文也是这样讲，从诗篇130篇第5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们仰望他为什么呢？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所以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呢，仰望等候啊，就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这个仰望好像抬起头来看着他，然后内心我们口也称赞他，就进到这个诗人和上帝关系中间非常重要一部分，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心意更新，变化形象。诗人他说：“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或叫帮助是我的神。”我们的心在那边混乱痛苦的时候，那诗人他最后抓到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是我的心啊，你会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有情绪，但是呢，他的情绪带到上帝面前，然后他就说：“应当仰望神，把我们焦点转向神，转向对他的仰望。他因为他笑脸帮助我，好像他的内心思想抓到一件事情，说无论如何，上帝是爱我的。他好像在旁边用微笑看着我们，来帮助我们，而且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我们的神。他知道上帝是他的荣光，那是帮助他的，是他的神。这样的心意更新呢，非常重要，就是改变旧的，使用新的想法， 改变旧的想法，使用新的想法。我们要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泥巴和星星的故事，一个是缺点和优点，一个是都是恩典都是益处的态度。首先讲泥巴和星星啊，有一个人年轻女子叫塞尔玛，她的丈夫啊就是被调到美国加州的靠近大沙漠的一个基地，在那边驻防。那他当跟他的先生去那边居住，但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因为那个地方就是靠近沙漠嘛，整个然后看起来很荒凉，也没有什么他喜欢的一些活动，所以呢，他就过得很郁闷。有一天呢，她的丈夫又出差，在出差这段时间呢，她就内心特别的难过，她就写一封信回家，跟她的父母亲诉苦，想要搬回到城市。然后呢，她的母亲呢就写一封信给她，说有两个犯人，他们关在同一间囚房里面，但是呢，他们从那个囚房的窗口看出去。一个犯人看到的是都是泥巴，但是呢，另外一个犯人看到的是，夜空中的星星。那这个女孩看到这封信之后，她就明白了，她知道她的焦点要转向看那夜空的星星，所以她就开始呢，去结识当地那些原住民。参与他们的活动，学习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的手工艺。最后呢，他又成为这方面就是原住民文化的还有手工艺的专家。他的生活过得变得开始非常充实有意义。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一片泥巴黄沙，还是看到那个星星？在夜空中间有星星，这是我们要学习，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另外呢，你看这个，这是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故事哈，一对夫妻笑好高兴，老夫老妻哈，那个他们钻石婚60岁，接受访问，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你觉得老公有缺点吗？他说：“哦，像天上的繁星，数都数不完。”那你觉得老公有优点吗？优点啊，很少，就像天上的太阳，就这么一个。那为什么能够跟他就是快乐的相处这个半个世纪，而且如此恩爱啊？因为太阳一出来啊，星星就都看不见了。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看到，就是那个帮助我们能够改变一切的那个太阳，那星星，夜空的星星呢，就暗淡无光了。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恩典。有一首诗歌叫《恩典之都》，他说：“一步又一步，就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对，就是恩典之路。回顾看起来是很多的痛苦，但是呢，有恩典是陪伴的。我的母亲过世之前也是，看经验到许多的痛苦艰难，但是回想起来，上帝给他很多的恩典，而且呢，我相信上帝现在是。他在永恒的国度中间爱他，让他看到上帝的恩典浩瀚超越他一切痛。先生也说了一句话，说很重要的一句话，罗马书8:18，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这边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爱神。爱神可以使一切事情得到益处。痛苦的时候，但愿我们想到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他们发生效力的一个 关键就是爱神。当你爱神的时候，他们一切事情，上帝说他们要为你效力，让你得到益处。周立华牧师安息了，然后他对教会影响很大。他指定在他安息礼拜要唱一首诗歌，就是主凡事理我，理我深知凡事理我，主凡事我不得已。以我深知凡事令我主难使我活得意，一切事情临到我们都能够使我们活到大意。当然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信心中间一个关键就是心思意念的更新。当你心思意念更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上帝他借着各样事情帮助我们，使我们得到大的益处。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形象，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边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通常就是这样读，以为说我们心意要更新和变化，就是都在心意上面。其实不是，其实原来文字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夸弧形象，那就是变化形象。因为它原来文字就是有一个意思是叫碎变，就是像一个蛹，然后破茧而出，就变成碎变，成为一个美丽的蝴蝶美丽的天鹅，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个碎变，这个变化呢，他说要变化，这个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那我们呢，其实在各种人生的境遇中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变化我们的形象。上帝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造就。当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仰望神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敞着脸瞻仰他的荣光，然后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我们跟主能够敞脸去仰望他，他就在我们生命中间一直做工，荣上加荣。事实上我们会问的问题说我们为什么会经历到这么多的艰难，身上回答是说经过艰难可以到达生命丰盛，你的生命会因为艰难更丰盛。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他说那个当时候使徒他们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就进到神的国不经历艰难是不可能，而且是许多的艰难。但是在艰难中间呢，我们但愿我们可以仰望神可以去因此而生命丰盛。我们看到这边有那个琉璃花还有景泰蓝，他们都是因为他的美丽被众人欣赏，但是他们在他们成为美丽的形状之前呢，经验到高温的考验，就那个温度的考验之后，他们的生命才能够美丽到那种地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渴慕神，经历试炼。为什么这么多试炼？我们会渴慕更深渴慕，也倾心吐意的寻求。我们来认定神，敬拜他，仰望他，最后我们就经验到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形象变化，生命丰盛，这是上帝他愿意在我们身上做的。最后有一个故事来做结尾，奥古斯丁和他的母亲诺尼卡。奥古斯丁是个非常影响基督教会的一个神学家，他非常有才华，但他的生命是非常的放荡，所以他的母亲是个基督徒就为他痛，天天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得救改变，但是呢好像一直看不到结果。 那后来奥古斯丁跟他母亲说我要去罗马，他母亲更是担心的不得了，他生命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地方已经是这样子放荡了，到罗马去那个花花大都市，那这样子会怎么样都不敢想象。他母亲祷告说千万不要去，让他去罗马，结果上帝还是让他去罗马。只有在罗马呢，奥古斯丁改变，因为他碰到一个影响他很重要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带领他信主。奥古斯丁当改变之后，他写下很多作品，有《上帝之城》啊，《忏悔录》，其中《忏悔录》啊，蛮熟悉的，就是说他有一句话说：“神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我们的心不得安息，直到安息于你。”只有在上帝面前，我们真的去安息，才能够得到真的安息。另外有一句话呢，是他在那刚刚这句话是在忏悔录的一开始写的。他在最后忏悔录最后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张大我们心里的口，渴望你天上的流泉，就是在你那里的生命泉源，好使我们按照我们的度量得到他的浇灌浇赏，也使我们能够称量几分如此奥秘的真理。”这句话他是在最后写在最后，其实他是非常感谢神，因为他在他母亲晚年的时候，他还跟他母亲一起能够同享一段时间欢乐的时间，因为那时候他信主了，他母亲为这个很高兴，他们可以一起享受他几年的生活。那他写下他的那种内心的感受，他说：“我们要把心灵的口啊张大，要渴望天上的流泉，那是生命的泉。那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浇洒，把他的那个生命浇洒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可以去开始去领悟、去了解、去掂量这个上帝的那奥秘的真理。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对上帝奥秘真理可以去体会、去了解。但是这一切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张大我们心灵的口，渴望上帝的流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浇洒、充满，也能够去领悟上帝。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的心所爱。